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首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前一段时间央美毕业生的毕业作品。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本科生有一位同学叫邹雅琪，他用一个白色的沙发，一个展示柜和两块屏幕，在毕业展上搭建了自己的展位。他把它命名为瞬间所有制，但是这个行为艺术的主体并不在这个展位里，而是邹雅琪在5月1号到21号期间在北京有一段不花钱的生存的经历。他曾经这样描绘自己的作品，他说，我通过蹭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北京免费生活了21天，衣食住行、梳洗、娱乐全部都是蹭来的，而且过得像名媛一样优雅。通过21天的行为来达到对所有制的思考，就是什么是瞬间，什么是永恒，以及对现有的一些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进行了很好的批判。他觉得这个社会应当留有余地，还是应当检查漏洞呢？我最初在了解到他的这个想法跟他的这个21天行动的时候，其实特别的惊讶。你想想看，一位在校的学生就已经拥有了对生活一个如此深刻的认知和疑问，而且能够真正的付诸行动，像一个冒险者一样去体验这个社会。虽然说他的这个行为艺术好像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哈，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和执行力真的让我十分的佩服。我们说艺术和生活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忙碌于生活之余，各位也不要忘了来一场艺术历险，来重看生活，说不定你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呢，你说呢？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彭坦，为你讲述生活的诗意。 当我闻着窗外的空气，当我看着整齐的拥挤，当我走在松软的沼泽里，当我滑进黄昏的旷野里，阳光洒在楼缝隙，穿透生命裸露的表皮，我们怀疑的爱情都在哪里，我们崇拜的孤独在哪里。 款里，欲望挣脱麻木的身体，抚摸造物世界的边际。 这首歌叫做《生活的诗意》，这是由彭坦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子夜集》当中。你会听到很多的声音，切割机运作的声音，有汽车马达启动的那个点火声，你还听到了什么？对，鸟叫虫鸣，这日常社会当中可能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声音，就出现在了这首歌曲的背景音当中，很特别哈。我觉得这是彭坦写给中年人的一张专辑，就像他的专辑名字叫《子夜集》一样，大概是要到午夜时候，孩子都睡着了，放下了一天重担的人在睡觉之前，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刻。所以在这片寂静当中，可以深呼吸，可以静静的回忆，可以在平凡中去发现浪漫的存在，这是我们和自己交流的方式，我觉得也是为生活增添艺术感的小窍门。 摄氏36.7，偶尔气压有点低，看着窗外的人群都小心翼翼，不是抬头望着天，就像他和 you and me， 没人只下一时分，他给的机器是无语，你不被声音响起清晰，回首过去的风景都像部电影，盼着再一次降临，也许是他 you or me， 我想我已经 ready， 等待下一场的无语，你不累声音响起大傲观察划过天际，因此你第一次先连接大地，谁都无法闪避，那不就让我在飞翔穿梭这场雨，至少让我感到 free， 放开 敢接受莫文蔚盛情的邀请吗？ Dancing in the rain 呢，在雨中舞蹈，很勇敢哈，又充满了很多的热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冒险的冲动呢？莫文蔚的嗓音还是那样很有磁性又很迷人，而这首歌我觉得当中有一句特别的打动我，说勇敢享受这逆境，淋掉伤痛化成雨。不论是工作还是爱情哈，我觉得莫文蔚好像都能把他所经历的一切都能够化作一些闪亮到他的音乐当中，用音乐来庆祝。他把自己曾经的那一段不太好，或者说在我们看来不太好的时段成为自己的中场。他说如同一场球赛，上半场值得欢呼，但是比赛仍然没有结束啊。所以我很欣赏，这是一个一直对未来抱有很多憧憬和信心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所有持有的态度，对吗？不论现在我们经历的是什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欢迎你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各位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专属聊天室当中，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的专属聊天室的名字叫会遇见你，智慧的会。今日份的话题是，你看过最棒的一场展览是在哪里，是什么内容的，为什么让你的印象会如此的深刻呢？身在北京，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到各大地方去看各种各样的展览，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幸运。聊天室里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图，并且附上留言告诉了我他们喜爱的理由，那么你呢？一起来分享一首乡村风格的英文歌。 I was doubling over the load on my shoulders was a weight I carried with me every day crossing miles of frustrations and rivers of raging picking up stones I found along the way I staggered and I stumbled down pathways of trouble I was hauling those souvenirs of misery and with each step taken my back was breaking till I found the one who took it all from me down by the riverside I lay my burdens down now I'm traveling light my spirit lifts Traveling Light， 轻装上阵，来自美国歌手 Joy Hanson 与 Sarah Grawis。 我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真的比较契合于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就是轻装上阵。大家在生活当中其实都会有重担的时候，关键看你能不能尽快的、尽可能的放下这些所有。有没有轻装上阵去看过一场最棒的展览呢？今天和我互动交流一下好吗？会拉大提琴的小小的小跟我们说，要说最棒的展览，我必须捧我发小，他也是央美毕业的，我俩三岁幼儿园就在一起了，到现在30年了，特别棒。初中不同班，他画画我拉大提琴，现在我们依旧很亲密，特别好。我觉得这种闺蜜的感觉真的是金不换，而且如果各位家里有小小孩的话，趁着他小可以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伙伴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从小 一块长到大的发小，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会飞的狮子说，人生唯一一次去看展览就是为了他，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在单位的报纸上偶然发现他在首都博物馆里有展览，我就趁周末拉着老婆去看，把他吓够呛。只剩老婆是一头雾水是吗？你的每天过得怎么样呢？ 15公斤的背包背在肩膀，差点睡过头，转机赶不上，3天没洗澡也难受，不过3天没上网。我的言语只有大太阳，轮到我洗碗的周六晚上，嘴里碎念着多久没度假，他突然开了瓶红酒是在暗示什么吗？但他的礼物我还没想法，像别人的一切 比较接近梦想， 真的交换灵魂 追寻的其实都很像，过一次你的人生怎么样， 尝一次你的叹息会怎样， 人群人类的狂欢 应该不存在天堂，自己的一切 总是 沉在天堂， 悲伤似一杯悲伤， 它是有理由该受伤。 我一天我的世界你想不想， 换一身我的装扮喜欢吗， 羡慕他们的流浪， 我说安稳才无价， 假装是不再假装， 生活应容忍和伟大， 我需要每天的不理想。 没了才该烦恼，没有希望。 怎么样？最后这一句特别有感慨，特别能够点醒我们，对不对？生活当中难免有各种遗憾，各种不完美，但其实这些生活的牵绊，这些磕绊，虽然带来了不理想，但是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感触，也更有韵味。对，我很想说更有韵味。我需要每天的不理想，完美了才该烦恼，因为没有期望。刚才的这首歌《每天不理想》来自奶茶刘若英和柯志堂合作带来，我喜欢这张专辑，收录在《不完美人生指南》。我们好像每天都在给自己来进行一场体检，看看有些哪些地方不完美了，对吧？看过一些好的展览的朋友真的是特别多。欢乐咖啡时光说了，前几年在东京上野的国立美术馆看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展，馆藏画作真的好丰富，看得好过瘾啊。向着阳光还说去法国看到了卢浮宫的三大镇馆之宝，胜利女神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断臂的维纳斯雕像，真的感受到了艺术的无穷美，也感受到了人类的智慧。而燕林觉得最棒的一场展览是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清风飘扬说最棒的一场展览是今年的百年百姓。 我对我的梦有种迷恋，大雨痛苦大雨这世界，就像只有一颗星的夜，它的闪耀它的孤单不用被看见，谁又能生来拥有一切，一无所有不是命中注定的预言，所以我要自由的明天，也许灿烂也许平淡我不会改变，选择孤独 场景，一颗星的夜，就是那个逐梦少年，就是那个追求自我的音乐之路。一颗星的夜，或许是他有过的，好像也像是我们都经历过的，你说呢？ 不是终点，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也会相遇后各自走远，当我跨过冰川河， FM 九七点四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啊，

首轻盈欢快的小调是罗马尼亚的歌曲，翻译过来叫做争吵不休。一男一女的演唱者其实扮演了丈夫和妻子，在生活当中这种对话强调了一种沟通的重要性。其实婚姻需要沟通，生活更需要沟通，跟他人跟自己，我觉得这是解决矛盾最直接了当的方式了，也是生活独有的艺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亲密关系的沟通也要讲究艺术的，但是因为我们往往可能忽略掉了，就会出现问题。我不知道节目的老朋友80后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曾经出现过了这样的情况。最近80后在新浪微博里找到了北京电台刘慧这六个字，私信给我，给我讲述了这样一段他的故事。我出生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父亲今年小70了，弟兄五个，爷爷在我两岁的时候不在了，奶奶是还没有我的时候就不在了，父亲是那个时候的手艺人，因为家庭原因结婚比较晚，妈妈整整小他13岁，因为很多原因妈妈离家出走了。那时候我3岁，后来爸爸为了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而远赴他乡去寻找妈妈。那个时候我寄养在邻居家，别人都说我是没妈的孩子，因为找我妈欠下了很多钱，而爸爸又是一个人要挣钱，所以什么活都干，好不容易把我拉扯大了，我又不懂事的不想上学了。那年我15岁，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看着他的脊背一天比一天弯，想多少为他分担一些。在18岁的时候，爸爸又担心因为家庭的情况怕我娶不上媳妇儿，所以又借了很多的钱来修缮房子。爸爸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给我创造条件，每每想起这些我都很心酸。今天是我伟大的爸爸的生日，所以很想点播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80后的爸爸，老人家您好，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告诉您，您的儿子一直很爱您，今天是您的生日啊，我们要大声祝福您生日快乐。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 结婚以前，80后告诉我，他因为缺乏母爱的原因，比较倾向于找比他大一点的女孩。后来和爱人认识了，爱人改变了他很多，慢慢的就感动了，然后就结婚了。 但是80后还是觉得自己结婚以后依然像个长不大的孩子，直到当上了父亲，直到他的父亲累倒了，是脑梗。在80后结婚后的第二年，他才恍然大悟，他不再是个孩子了，他要有肩负的责任。现在父亲的病情控制的还算可以，爱人也很努力做好儿媳和爱人以及妈妈的角色，女儿漂亮，儿子听话，虽然有点调皮，但是感觉老天给我关了一扇门，给我开了一扇窗。同时感谢我们这档节目这段时间给他带来的快乐和暖心。 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 80后你知道吗？其实你一直在说谢谢我，但是我更想谢谢你，是因为有了你的真实的故事，让我们这档节目更加的名副其实。因为有了你的真情讲述，让我们相遇的这个地方变得特别有温度，特别温暖，特别有人情味儿。从1月1号我接手做这档节目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我其实就是想通过音乐，通过像这样的故事，给大家的生活上一层温情的底色。就像我经常在节目里开始和大家说过的，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温暖在我的字典里真的是一个有着特别位置的词。我觉得生活给了我们很多的变故，生活给了我们很多的酸苦，希望每天午后的3点钟在我这里能够让你暖暖心。其实我也真的特别开心能够遇到像80后这样这么多真心爱这个节目的好朋友。记得我们的守候，记得我们听广播也可以做公益的这份约定。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各自独特的魅力，每一天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其实你们知道吗？看着你们每一位，就像看到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种感觉很神奇的。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莫吉托，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难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 岁月为我的冷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而你被腐化，我的心绪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 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上一秒我在斑马线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难得傻兮兮， 深藏不 是这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啊。岁月在我情欲交加，而你被浮夸，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 歌叫《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来自郭采洁和阿四。如果要有两种颜色来形容他们的话，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我觉得其中应该有一种是蓝色，另外一种是粉色好了。我觉得蓝色和粉色的配搭还是蛮让人心动的，是一种很默契的配搭，对吧？就像他们两个人一样，那种很奇妙的友谊其实比恋爱是更亲近的。据说阿四和小郭同学，一个在上海写歌弹琴，那另一个在台北吟唱诗意，两个人都是通过网络相识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相遇，录下了这首歌。哎呀，真的是很透明很轻快的那种感觉。而且你仔细回想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声线，刚才就那种特别轻巧特别干净的，给我们营造出了闺蜜间真切的一种默契。我们在今天，我发出了一个小小的邀请，在节目当中来做客的这位小小的小会拉大提琴，我们在相约一个时间，我把他请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一段大提琴的演奏，怎么样？好不好？我会提前预告的哈。北京时间15:46，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你看过最棒的一场展览是在哪里？是在什么时间？为什么让你印象如此深刻？是的，我们要来一场艺术的历险，再来重看我们的生活。 在我心上留下的墙上，到阴天都还会痛呢。用独冷顶旧账，要笑却笑忘，麻醉不等于遗忘。用春节去伪装，用信任去埋葬，伪造爱情的不在场，宣告死亡，草草收场，留下一把怀疑的枪。我看见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我是哭的，你是笑的，忙着不如醒着。我看见人群聚了，人群散了，歌声起了，乐句终了，爱了不如算了。让子弹射入他的胸膛， 枪声回荡在草原之上，在那无尽的荒原之上，他眼底的光芒将罪人们灼伤，也让他永远活在世上。 节目的老朋友老赵说，理工男真的没看过什么展览，记得还是70年前后去上海出差，陪同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参观了刚刚引进的波音737飞机，算是比较早引进的飞机了，然后借过 出差的机会也看过一些展览什么的，退休以后就再也没有了。看展览是要看时间，也是要看缘分的，很多展览都在等着我们，对吧？耳边的这首歌《恋爱的犀牛》来自黄雨梨和刘亦诗，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看过或者知道孟京辉的一部非常有名的话剧，就叫《恋爱的犀牛》，讲述的就是年轻的犀牛饲养员马路爱上了他的女邻居明明，但是明明不爱他，马路坚信明明是他的，所以这个信仰让马路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绝望当中绑架了明明，并且杀死了心爱的犀牛以换取明明的欢心，而当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时，他又以爱情的名义绑架了明明，所以这首同名歌就是这样来的。低音浅唱着一种奋不顾身的爱情，我们常说爱情是艺术的化身，痛苦和欢乐的交织，既可以疯狂到奋不顾身，也可以平淡到柴米油盐。为爱情你都做过一些什么呢？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一首歌来自尹淑怡的《逆流而上的你》，希望能把歌词中的每一句祝福都送给每一个正在逆境中勇于抗争的你。我是刘慧，希望明天还能够遇见你啊。 希望你跟自己和解，希望你别轻易妥协，希望你依然为人着想，但不要再为难受伤，希望你还是那么的善良，但要学着让智慧增长，就算生活会让你失望，悲伤成河也逆流而上，希望你爱他也可以爱自己，爱花也可以迎风雨，希望你做什么都不要忘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哈，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膏大闸蟹它有什么特点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蟹明阁的大闸蟹2588型、那么今天的这个红膏大闸蟹呢，它的产地非常非常正宗，来自于江苏省兴化市的安丰县界河村，在当地啊，这个红膏大闸蟹特别有名，为什么呢？在9、10、11这个三个月份呢，它这个大闸蟹啊，就是膏黄都特别特别的满，而且它这个黄呢，因为它吃这个小鱼小虾的原因啊，所以说呢，它这个体内含有一些虾青素、虾红素，所以说呢，它这个黄有一点发红的、发橘红的这样一个感觉，在南方呢，尤其是上海啊、江浙啊一带，当地特别特别认这个江苏省兴化市的红膏大闸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天的这个红膏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大闸蟹，它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的好。您把这个大闸蟹举到灯底下以后，您去看它那个腿有点发半透明的这个感觉，不是空啊，因为呢这个膏和黄它有点挤到这个肉的肉丝儿当中了， 全满了， 全满了，而且呢每一只螃蟹您打开一看，